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733页，733页，倒数第三行，释迦契喻而作沙门。下面呢，解释这一句经文啊。舍家者，出家也。契喻就是立喻，而作沙门者，为僧也。这是念老注的啊，毗婆沙论云啊，这是引的经论。这经论上说，家是烦恼因缘，夫出家者呢，为灭狗类。狗是染污，也是烦恼的代名词。啊，故以远离也，就是应该要远离。又玄运思云：出家了，造卧极难，如陆地行舟；在家了，其过皆易也。如海中泛舟，又出家了修道亦为如海中泛舟，在家修福甚难，如陆地行船。玄运，唐朝时候的人，那么他说的是那个时代啊，唐朝是中国佛教最盛的一个时代啊，一般人常说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啊，可以这样说法。唐太宗当年对于宗教啊非常热心，心量也大啊，可以说他在那个时候是中国宗教界的总护法，不但护持中国儒释道，基督教那个时候刚刚传到中国成为禁教，他要护持伊斯兰教传到中国，那个时候穆罕默德还在世啊，唐太宗也护持啊，可以说他对于宗教平等看待。佛的寺院直接就是国家下命令让地方政府建立啊，基督教跟这个伊斯兰教也同样待遇，可见的唐太宗这个心量是很大，能包容一切不同的文化啊，非常难得的一个君王。那个时候出家真的戒律严明啊，无论在讲学在修持上真的是圣极一代啊，祖师大德啊，高僧辈出。中国大小乘宗教，小乘2个宗派，大乘8个宗派， 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啊，隋末唐初，啊，可是小乘呢，这两个教，两个宗啊，在唐朝中叶之后就衰了，到宋朝时候就没有了，啊，中国人不修小乘，小乘的经典。翻译的非常完整，就是在现在大藏经里头，阿含部，啊，这一部分是小乘经典，跟现前在南洋流传的巴利文的经典，两个比对呀，巴利文经典比我们阿含经大概只多50几部。3000部经典呢，多50几部，这就很小了，差别很小了，啊，这一桩事情是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那么中国人不学小乘了，那用什么做基础来入大乘呢？中国祖师大德。用儒跟道来代替小乘，这个做法获得了很大的效果。啊，唐、宋、元、明清，啊，佛门里头的人才辈出，啊，他们都是用儒跟道做基础，所以在唐朝中叶。儒释道实际上已经融汇成一体，形式上有儒释道，实质上呢都学。啊，学佛的人学儒学道，学道的人也学佛学儒。啊，学儒的人也学佛学道。啊，所以三教九流是一家了。这一种宏观的文化，在中国唐明皇那个时代就挺兴旺了，啊，这是在世界上很少能看到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出家造物不容易，啊，戒律很严，啊，都能够如法如理的修学。啊，小庙里的住持同宗同教，啊，都不是等闲人物，所以造家了，在家了，做的过失比较多，比较容易啊。那么出家修道啊，容易，道场都是如法的道场，啊，在家修佛难。大富大贵，无不是在佛门里面修的。啊，不是在佛门修大的福报，真的是很难。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嗯，下面。念老这几句话也是古大德说的，然有心出家而身不出家，这是在家居士，有身出家了而心不在，心不出家，这个现在很多，非常普遍，到处都能看到啊，今身心俱出家，这个少了。200、300年前，这个多，在中国社会上，真的身心俱出。啊，所以此地讲出家呢，是身心俱出。故云呢， 舍家弃欲，舍家是身出家，弃欲是心出家。又《无量寿经起心论》云，《无量寿经起心论》是清朝康熙年间彭继清居士造的啊，乾隆是清朝最盛的一代啊，盛极之处啊。这个时候，儒释道三家都好啊，乾隆也是会护法啊，也是大施主。这个里头说，一切众生由爱刻骨，应有幻身。众生的身从哪里来的？就从爱来的。古人有一句话说，爱不重啊，不生娑婆，你就不会到娑婆世界来投胎。来投胎的都是情跟爱很重，应有幻身啊，投胎得到这个身啊，这个身物质所生的。那么爱心呢，就是念力啊，这种一种心念到世间来投胎做人。有幻身故啊，应有过土啊，因为有身，所以就有过土啊，有居住的这个大地，这个大地是静随念生，它怎么生的？是我们念头变现的。所有物质现象，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全都是意念变现出来的。啊，离开意念呢，根本就没有物质的存在。啊，这是最近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啊，舍家立欲，爱可坚固。啊，这个把这个爱呀、比喻作口渴，口渴就像喝一杯水呀、真正能够舍家出家，把欲放下了，啊，财色名食睡，贪嗔痴慢疑，把这个东西放下了，这身心具足啊，啊，这个非常难得了，说过土已尽。心净则身净，身心清净，我们居住的环境也清净。大般若经云，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大菩萨，智性好友，诸佛国土，因远离居家了。啊，菩萨跟这些大菩萨，啊，一般讲菩萨 三贤菩萨，摩诃萨呢，地上菩萨。通常都是说的别教，天台四教里的别教。那么菩萨求法，要到处去参学。在中国古代，寺院丛林是佛门的道场，道场是讲学的。修行的地方跟现在不一样，在古时候没有金蝉佛寺，没有这种种法会，通通没有，只是讲经，所以有禅堂，有念佛堂，有讲堂，讲堂是最普遍。寺院里面的大殿，就是现在所说的教室。殿堂很多，说明这个学校开的科目很多。你想学哪一种，你就报名参加。某一个殿堂的进修班。行门里面喜欢念佛的，用这个法门的，进念佛堂；喜欢参禅的、参就的，入禅堂。戒心并重啊！真正培养了。高僧大德，在家居士也可以到寺院里面参学，跟出家人过一样的生活，多半都是以一部经作为学习时间的长短，叫淘金丹。叫挂单，这个寺庙里面讲无量寿经，想到这边来听经，在这边讨单，和唐女士在这里要一个床位，居住的房间有她的床位，那么在这里专心听经学教。这一部经经听完了，他就可以离开。所以，早年的寺院庵堂确实是学校啊，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宗教这个名称。宗教这个名称呢，是从日本传过来。大概也不过是顶多300年吧，从日本传过来，日本接受外国的文化比我们早，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是从日本这传过来，那但是佛教本身称宗教，跟现在宗教的意义完全不相同，这个常识。我们也知道，佛教里面称宗，专指禅宗，叫宗门。中国大乘8个宗，禅宗之外的7个宗，都叫做教，叫宗门教下。它有什么不同呢？宗门、禅宗不重视学教， 他完全是在禅堂坐禅为主，要到开悟才看见，没有开悟不看见。所以他们是悟后再入经教，那就入得很快了。为什么？智慧开了。学经教就学得很快，而且学得很踏实。这是什么呢？叫上上根人，绝顶聪明的人才行。不是上上根人呢，这个路没分的。等于说学校里这是天才班，是特殊的一班。其他的七个宗派叫教下。教下的教学，那就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由浅而深，时间很长。慢慢的，十几二十年才能毕业。这个教下呢，是中下根性的人都可以学。禅宗呢是绝顶聪明人，上上根。所以教学的方法不一样，称为宗门教下，简称为宗教。跟现在宗教的意思完全不相同。这是我们呢应该要知道。那么菩萨重视求学求学，你比如在中国浙江天台山法华宗，想听法华的学法华的到那里去了，那等于说法华专科大学。五台山是华严宗，西安慈恩寺是法相宗，江西庐山慧远大师那是净土宗。每一个山头成为一种宗派，你想广学多闻，那就得常常这个你学完了到那里学。宗底下还分派。大派里头还有小派。这就像大学一样，有院有系，有科，它分得很多。重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参学也不例外。你比如今年我到天台山去学法华，总得两三年，这是快的。时间久的可能在你住个四五年，深入进藏，这学一门东西，这一门东西学完成之后，可以学第二门，第二门也是专修，比如我再想学华严，到五台山去住个五年六年，专修华严经，这样十几年之后，这两宗东西都通。那么还有的，现在禅宗大彻大悟，回过头来再学别的，再去学教，都有成就 教理通了之后，万缘放下，或是一心念佛，或是一心参禅，都变成祖师大德。参禅开悟的时候也要看经，为什么？用经来印证我们禅定当中的境界，跟经上讲的是不是一样？一样，那是正确的，没有错误；不一样，那就有问题。用经来印证。所以至心好友，诸佛国土。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菩萨神通广大，为什么呢？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他有能力分身，自己身体在阿弥陀佛的讲堂没动啊，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同时能分无量身。孙悟空只有72变，比他差远了，他的变化无穷啊！能分无量身，同时到一切诸佛国土里面去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修慧呀。那个分身真管用啊！不是分身不管用啊，分身真管用啊。所以极乐世界一天所学的，能把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统统学遍。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讲堂。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我们自己修，要修到这样的功夫，时间可长了。经教里常讲的，菩萨要修无量劫。才能有这种成就啊。极乐世界是托阿弥陀佛的福啊。到达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这时候菩萨因云里俱佳，因为他没有开悟之前他要参学，故知出家为净土真因。以云里不坚固这个出家深处云离不尽呢，这是心处身心都处这才能成就唐东海云小寺，海东是韩国，现在的韩国。云小寺是现在的韩国人，唐朝时候他在中国留学亲近善导大师善导的学生，他有一部书叫《游心安乐道》，是解释无量寿经的。这个里头是无量寿经，说三倍音，上倍之中说有五句第一个呢 舍家立欲而作沙门，慈贤呢发起正因方便呢，啊，这是他的初期。为什么要舍家？为什么要立欲？为什么要出家为僧？啊，这是修净土的正因，修净土的方便，方式方法，便是最适当的方法，最适宜的方法。啊，第二者呢，发菩提心，是名正因。三者专念必复，是名修观呐。善道大师注解十六观经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啊，他的这个注解叫四帖疏。观经给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理论，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但这是理啊！啊，因为这个理论，所以凡夫真正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就能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啊，是心是佛，再发心作佛，当然成佛。啊，发菩提心，欧耶大师讲的最好。啊，什么叫菩提心？真心净土，真愿往生。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所以欧耶大师讲信愿持名，下面专念必佛就是持名啊，支持名号啊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尤其是现在，各方面的信息非常多。我是不用电脑，不看电视，啊，一般媒体呢，通通都放弃掉了，啊，有50年了，我知道的事情不多，知道事情都是同修们，他们提供我的信息，啊，已经够多了，各方面的信息都讲到在那儿啊，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对他呢？啊，不论这个东西是有是无，我们不关心这个，我们觉得这些信息来勉励我们，提高我们的警觉，让我们加紧用功，这是好事情。那我们希望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有本事念佛往生净土。宋朝迎科法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迎科出家人破戒的比丘，啊，不守清规，他自己知道他将来一定会堕地狱， 啊，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善根。他知道地狱苦，他害怕。啊，求助于同参道友。啊，问这些同道的同学的，你们有没有方法救我？有一个同学就送他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看了之后，每看一个人，他都流泪，非常受感动。看完之后，他知道了，念佛求生净土啊，就不堕地狱了。哎，他造的是无逆十恶罪呀。只有阿弥陀佛可以救他。啊，把自己的房门关起来，一句阿弥陀佛，念了3天3夜。啊，不吃饭，不睡觉。3天3夜，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这真诚心感动吗？啊，阿弥陀佛来安慰他，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10年。啊，你好好的修，到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银河法师一想，不行。他说：“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那一遇到外缘，我又要造罪业。10年，我不知道造多少罪业，我还能去吗？”跟阿弥陀佛说：“我10年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了。他说：“好吧，3天之后我来接引。”这是什么？让他表法了，让他现身说法了。如果当时就带他走了，寺庙人是一定是这个迎客自杀了。怎么门关起来就死在里面了？没人晓得。所以他这一说3天来接引。他把房门打开，告诉寺庙大众：“我见到阿弥陀佛了，3天之后我往生。”寺庙人都不相信啊！啊，你这个无恶不作的出家人，啊，念3天佛，你就能往生？啊，好在3天时间不长，看你3天之后走不走。啊，到第3天，他邀请大家啊念佛送他往生，啊，大家很欢喜，我们来帮你念佛，看你走不走。念到一刻钟，古时候的一刻钟，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应该半个小时。啊，1个小时分4刻嘛，那半个小时。啊，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了，跟大家告假，你看没生病，他真走了。阎婆这个名字，往生传上就有他了。啊，这带给大家来太大的信心了，犯一点过失不怕，啊，忏除业障。你看，人家3天就成功了。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时候真干了。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 真想走啊，就真走得成了。啊，阿弥陀佛真的来接引你。啊，连云阔这样人他都来接引。我们造恶没有造他们的，他那里打我。佛哪有不来接引的道理？不来接引是我们的心不是真的。有怀疑，对这个世间有贪念，不想走，那佛就不来了。真正有迎客法师这样的决心，知道地狱苦啊，我们今天知道什么？世间苦啊，这个世间跟地狱差不多啊，太苦了啊！啊，不应该留恋呐、啊！下定决心求生净土啊！啊，所以时间足够用啊！迎客法师三天，我们有七天的时间不够用啊！弥陀经上讲的。圆满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有信息告诉我们，灾难发生的时候不要慌张。啊，那时候整个地球上混乱。啊，山崩地陷，海水上升。啊，大地震，高楼大厦全都倒了。啊，所有交通断绝，电信都没有了。啊，人在这个时候，最好是在佛堂，大家通通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这法好啊！啊，正确啊！啊，灾难先后。整个时间加起来，我过去认为是要三个月。啊，现在有信息告诉我，72天。啊，因为银河对齐，真正对齐的那个日子，12月21号。啊，那么星球的排列慢慢集中在一起的，所以这一天是正对着的。啊，在正对着之前慢慢接近，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啊，然后慢慢再离开，至少也有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那个时候估计应该3个月，72天很合理。啊，2个月多一点点，才能恢复正常。啊，这个72天的日子非常难过。北半球。我们是住在北半球，北半球是白天，啊，北半球是晚上啊，南半球是白天，啊，所以我们会有3天的黑暗，因为地球不转了，啊，南半球呢？3天白天，啊，地球由公转自转不动，实际上是地球核心还是转动，地壳不动，啊，里面滑动，地壳不动，啊，3天之后慢慢的又恢复转动。 啊，转动时候，我们看到现在看阳太阳出来是在东方出来的，可能看到太阳出来是从西方出来的，啊，整个就乱了。啊，要72天之后才恢复正常。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管的是真的是假的。啊，我们认真努力念佛。啊，我们希望在这之前，把这一次的这个净土大经课注能讲圆满。啊，我们希望在10月底这经讲圆满。讲圆满之后，我们每天就念佛，像大佛起一样。我们要准备应对灾难问题。第四，做诸功德明细心。啊，这个功德就是念佛。此观即行为作业，圆小时以念佛为作业，此说未妥，前已语明宗章贬值，现在不多说了。啊，莲池大师说，念佛是正修，是正业，还以念佛为作业。那换一句话说，这一句佛号正足双修。这个说法说得好啊。第五呢，愿生彼苦，此一是愿。前面四个是行门。啊，具足信愿，老实念佛，没有不往生。这信愿合乎，乃得生故。游心安乐道里面这段文非常之好。上面起心论以出家为净土正因，云小师以出家为宪法正因之方便。两书稍异，啊，稍稍有一点不同。而后说啊，叫妥，叫稳妥。啊，后是元孝师讲的。若兼究观经。啊，我们参考《观无量寿经》佛的说法，这上三品呢，没有说出家。啊，中品上生呢，有说修行诸戒，中品中生，也若一日以及一夜吃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居足戒，啊，这个是中品里面讲的持戒，这是出家；居足戒是出家，沙弥戒也是出家。该经九品中唯此二品，确执出家。啊，其余的7品没有说出家，但本经泛指，本经里面所说的 跟观经讲的相反。你看，上辈也出家，上辈就是观经里面的上三品，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辈呢，则说不能行作沙门，这中文叫什么？不能出家。啊，上辈没说，啊，上辈说出家了，中辈说不能出家。啊，观经上，上辈没有说出家，中辈说了，说出家。啊，盖众生呢，机缘无量差异，因地修行，万别千殊啊！人人有异，个个不同。啊，概括而粗分备品，略显微次。啊，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佛为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是多次宣说，它不是一次。多次宣说，我们就知道听众不同。啊，有些人都听长随众。啊，这是经上常常看到的，1255人。啊，这是佛讲多次，他们都听到。还有临时参加的，啊，到佛这来听经，或者是听一部的，听完他就走了，或者是来个两三天的，或者是半个月、一个月的，我相信这种人很多。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僧团，我们估计最保守的估计超过3000人。啊，当年在世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啊，啊，所以听众根性不相同，佛的说法善巧方便，啊，出家人多，这就说出家者。啊，在家人多就不说出家咒。啊，这个情形呢，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就切实应病与药啊，随机说法，未可拘于一个实在句下。啊，这是念老提醒我们。我们看经文要看合句，不能够执着在句下。大乘起心论里告诉我们，听教看经必须知道三个原则。第一个，听讲不执着言说相，看经不执着文字相。第二个，不执着名字相。啊，名词术语是为了讲经方便而建立的。第三个，不执着心缘相。啊，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揣摩经的意思，这不可以。啊，懂了就懂了，不懂不要紧，多看，慢慢的都懂了。啊，千万不要用自己意思去解释，自己意思解释，后头智慧不开，你真不懂。啊，我们早年学经，遇到困难，不懂地方怎么办呢？把经本盖起来，拜佛。啊，拜上个3-4拜，哎，忽然懂了。 这种事情常有的，求感应的，不能猜测。啊，为什么？佛讲经，我们知道，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他所说的全是自性，自然的流露。我们怎么能用自己意思去解释？啊，那么谁能懂呢？心地清净的人能懂。啊，也就是没有分别执着的人能懂，不起心不动念的人全懂。啊，不起心不动念是成佛了，他怎么会不懂呢？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啊，这个人能懂。啊，我们懂得这个原则，好啊。用真诚心，用恭敬心来学习，就会有感应。啊，至诚感通，真诚到极处啊，它就通了，自然就通了。因为佛是从真诚心里流出来的，现在我也用真诚心，心心相印。啊，我不可以用妄想，不可以说我以为我的看法，这不可以。啊，那是你自己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下面念老师，切记无量寿会，会上，这个切是黄念祖老居士自己谦虚，啊，这就是他认为，啊，他这个想法，阿难当机，并有大比丘12000人，比丘尼500人，如是出家大德了，戒因上辈往生。念老这个看法，我们也都有这个看法。啊，切以本经，乃经中第一经，所示是正宗典范的。啊，这一部经里头，确实是净土第一部经，啊，也是经中概论，方方面面都说齐全，啊，不像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分量很少，只说个纲领，没有细说，啊，不像观经，观经讲的不完全，只讲了两个重点，啊，一个是原理，一个是修行方法。修行方法讲的比这个更详细，啊，细说修行方法，啊，所以这成为第一经了。这个里面给我们所说的，啊，所指示的，这是正宗典范，啊，净土宗的正宗典范。出家修行得上辈身，奈何常情？啊，应该是这样的。佛故弃此因缘，而说上辈身者，出家弃欲而作上门。至于观经呢，那就不一样了，这大意失去。为什么呢？观经当机，实实在在是为体系夫人， 啊，是他发起的。阿难默念：“是佛左右啊！”啊，这是《观无量寿经》会上看到的。啊，维西西夫人遭了难，儿子不孝，要杀他父亲，要害母亲，夺取王位。啊，现在讲政变。他遭这么大的难，被儿子幽禁起来，就是不准跟外面通信息。啊，他没办法，在庭院里头跪在地下了，求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带着木莲，阿难。来安慰韦提希夫人。啊，韦提希夫人就说：“这个世界太苦了，有没有清净世界？”他想往生。啊，释迦牟尼佛就把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像现在看电视一样。啊，许多诸佛刹土，你看你自己选择。啊，他看中了极乐世界，他这个地方好。啊，希望佛教他怎样能够往生到这个世界去。啊，佛给他说出十六种方法，十六种方法里头。任何一个方法都可以，不是叫十六种都修啊，十六种方法哪个方法都可以啊。最后叫你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是排列在第十六，越是到后面就越精彩。啊，这个东西。印度人跟中国人大概有这相同的地方，啊，像文艺表演，啊，最好的一出叫压轴戏，排在最后，最后是最好的，啊，持名念佛排在最后，这个用意我们要知道，啊，《楞严经》上二十五圆通，观世音排在最后。啊，最后实际上是两个大势至观世音，两个特别法门。啊，说明楞严会的最后也是倒归极乐。啊，这不可思议的法门呐、啊！那么在这个会中。只有阿难默念，这两个人是大权示现的比丘身份，与无出家众啊，没有出家众啊。所以在这个会上呢，当即闻法，并上辈往生者，主要是维提希夫人。跟他的是侍女，全都是在家人呐、啊。故佛应其机缘，与上品僧中啊，没有说出家。啊，我们接着再看，《观经》里头又有一段文：维提希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光常之相，感应这么快，极乐世界就被他看到了。啊，得见佛身及二菩萨，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观音、释智两位菩萨，心生欢喜，叹为曾有， 豁然大悟啊，待得无生人，得无生人上品啊，在家女众啊，不是出家了，也是上辈往生啊。那520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世尊悉集皆当往生，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可见观经会上当机之众，纯是大乘根基。又借是在家发菩提心，如是诸人定可上辈往生，这就肯定了。啊，说明什么呢？说明释迦牟尼佛随机说法，说这部经的时候，在家比丘很多。啊，经上讲的有大比丘12000人呐、啊，所以说出家了。啊，关键是在皇宫里面，佛现身在皇宫里头。啊，维提西是夫人被幽禁的这个房子里面，啊，庭院里面，全都是在家人。啊，这是说明佛说法随机施教，活活泼泼，啊，一点都不时代版。啊，听众、观众、经的听众，全是在家女众，且维提西夫人悟无生法忍于现世，彼是上品上身极乐佛土，这真的一点都不错。啊，我们常说的上上品往生，啊，上品上生的，啊，维提西乃在家妇女，现身的人，上品往生，足证上品生者，不限于出家之中。啊，佛心尽宗妙法了，破经规格，规是规矩，啊，格也是规矩的意思，啊，不是按部就班，跟84000那个规格完全不一样。84000规格确实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啊，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啊，在大乘初信位的菩萨，这是最低的一级，52个阶级最低的条件是什么呢？要把5种见惑断尽。啊，修行没有别的，修行就是看破，就是放下。啊，放下身见，不执着身生活，放下边见，边见就是没有对立的这个念头了，有我，我跟人对立。啊，跟事对立，跟一切万物对立。啊，我不是你，你不是我。啊，众生不是佛，佛不是众生。这都是属于边界。边界放下了，知道什么？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变法界、虚空界都是自己心想生的，不是别人。我的有我自己的境界。你有你的境界，他有他的境界。楞严经上讲，别业境界，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别业境界同时又有同分的境界。同分境界上，我们境界重叠在一起。所以我也能看到你的一部分，同的这部分。不同的地方看不到，你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你站在我面前我知道，同分的知道，别业的不知道，同分产生的共业，别业产生的是别业，所以这个业报有别业报，有同分不果报。但是，这个里头很深的道理啊，很复杂的因缘你都要晓得，都要明白，你才真正能把万缘放下，回归自性。净宗确实超越了规格，维提希夫人反复伺候他的这些宫女，那更不必说了，这程度更低了。你看语言不一样啊。遇到净土法门，个个都是上辈往生，破净归格。盈科法师破戒造物。印度地狱，我们看他这三天忏悔，能把阿弥陀佛念来，那是真诚心的，没有真诚怎么会有感应？至诚感通，真诚到基础，把阿弥陀佛赶来了，真诚到基础，那就是上辈往生了。你看，从无间地狱一下就提升到十地菩萨了，这个地位太高了，提到法云地的菩萨，太高了。所以一般人呢不相信，不敢相信，哪有这种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在《观经》里头他不知道，而且佛常说，《华严经》上佛常说的“心心识别”，这就是原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啊！自信就是佛，佛就是自信啊！所以明心见性就成佛了。 自己变现出来，自己当然可以受用。能变是业，是真心。所变的呢，是实，就是分别之处。你分别善的，没有一样不善；你分别恶的，就没有一样不恶。我们今天社会，大家都想歪了，没有人想善的，都想恶了，都想到自私自利，都想到名闻利养，都想到贪嗔痴慢，都想到五欲六尘，对这些东西坚固执着，不肯放下，所以赶得地球上的灾难了。社会动乱不和，原因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念老引用《观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对比，就非常清楚。所以，足证上辈生者，不现出家之中，在家一样成就。凸显净土的妙法，比禅比密还要究竟圆满呢，至极圆顿，不可思议啊！是极圆极顿，顿是顿超，立刻就可以证得。圆是圆满，没有丝毫欠缺。这个法门多殊胜。再找不到第二个法门能跟他相比，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大幸当中的大幸一定要明了，把它抓住。决定在这一生成就，而且要成就高成就，不是说我下下品往生就可以了，不要有这个心了，我们要争取上上品往生，要肯定上上品往生我们自己有份。证据在哪里？证据就在这部经典上。这个经典是证据，证明我们可以上上品往生。只要放下，放下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部把它清除抛弃掉。这是走上品上生的道路啊。我们再看底下的文。又报恩论中说刘一民，这是东晋时代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在庐山建念佛堂， 志同道合的有123个人，真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他们以呼吸为戒，不出这个界限，在这个一个地方，123个人在一起共修。那个时候，所遇的经典，依靠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弥陀经》《观经》还没有翻译出来，圆公最早是一部经的，不是三经啊。这个经在中国翻译最早汉朝时代，安世高就翻过。刘一民是庐山莲社这个念佛堂里面123个人当中的一个在家居士非常精进他曾经三次见佛见到阿弥陀佛，就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见三次一佛手摸阿弥陀佛，用他的衣服敷在他的身上，用手摸他的顶，自当上品非出家也，他不是出家人二凡临终住处凡是净土宗的一些祖师，皆为母贤护，一切子素明德之往生者，可立之也。刘一民都上辈往生，慧远大师，这个净宗历代祖师，我们这边是13代祖师，当然是上品上师，这个不假了。为摩居士、贤护等16正师，本经续品里面所说的，这些在家中。往生极乐世界应该都是上上品往生。近代刘一民与庐山圆公同会念佛者也，往生在圆公前。他往生的早。慧远大师临终时方从定起这是慧远大师临终时候他从定中起来，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有很多化佛，观音施之左右势力，又见水流光明分14支，回诸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 所见的境界跟无量寿经所讲的完全相应啊，这不是假的啊。又见啊，这个是见到这个流水，就是七宝池流水分十四支，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佛告圆月，阿弥陀佛告诉我圆公大师，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你，如后七日了当生我国啊。这是往生前七天见佛了，他不但见佛了，又见舍众显化者，就是他们的莲舍啊。先往生的有佛陀舍，有慧持，有慧勇，这是出家人；有刘一明，这是在家人，都在佛的旁边，跟佛一起来了啊。刘一明还像慧远大师作揖，就是问讯呢，说是早发心，何来之晚呢、啊、你发心很早，比我们早啊，你怎么比我晚到啊？啊，所以莲社里面的人呢，都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的、啊、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应当要学，我们应当要真干呐、啊！啊，这决定不是假的。啊，刘一民生前三度见佛，往生之后，你看随佛来迎接圆公大师，是此居士上平生之又一真理。有凭有据，啊，上上品往生，不拘限是出家人，为提携在家妇女也上品上生。啊，华严种善财参53善知识，在家人失去多数啊，这真的。53参里头出家只有5个，53个只有5个出家人啊，其余的都是在家的。啊，密宗格局派祖师为居士啊，在家人。因祖师是白衣，故俗称白教。啊，西藏的这个密教有红教，有黄教，有白教，有黑教，有花教啊，有这么多派别啊，都是大成就者，威摩居士尽数如来实现菩萨来实现，仙护等16正士均是在家菩萨，而且是在家等觉菩萨，为本经 菩萨众中者上首，故未可但从出家在家之相而生分别。念老引用这些真正的教诲，是叫我们把出家在家这个相啊，不要执着啊，完全在你能不能放下。在家人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他就成佛了。出家人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不下，不如在家人啊，他不能成就，他还是凡夫。前面我们学过放下执着证阿罗汉果，无论在家出家都一样。放下分别执着证菩萨道，放下起心动念成佛。这个我们应该要清楚，要明了，绝不在出家在家之分。这个一定要知道。在家学佛要努力。我有一次在北京访问，念老有一次很慎重地告诉我，他在古时候学佛成就的，人所成就的，出家男众最多，出家女众第二，在家男众第三，在家女众第四。可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完全颠倒了。真正修行是念佛往生有成就的，在家女众最多，排第一；在家男众第二，出家女众第三，出家男众排在最后。现在整个颠倒了。黄连祖老居士告诉我，我们细心就观察，事实真的如实。真正念佛的，我常讲，这阿公阿婆，他们真念佛。我细心观察，他们确实念到一心不乱。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信、愿、持名，这三个条件他具足了。真信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他一点都不怀疑。一般人做不到啊。他真看破了，意念完全集中这一点。这就是佛说的至心一处啊，无事不办。他们能把心集中在一点， 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一个方向西方，一个目标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样的人，用我们这一段经跟这些注解，啊，经论跟祖师大德的著述，来印证他们决定是上品上尊。啊，可是这样的人，往往一般人瞧不起，没有看在眼，对他们一点都不尊重。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看到这些人，我们要跟他心里要称赞。那心里称赞也就属于供养啊！啊，要向他们学习啊，他们叫真念佛人啊，真正准备了往生的本经为上辈僧者出家起语，观经上品不言出家，为提携妇人是在家女人得上品僧，五百圣女以上品僧。两经并不相违啊？为什么呢？唯提西夫人已是新出家也啊，这就是我们讲出家。前面说过，由身处、心不处，由心处、身不处。就在家居士身心居处这真正出家人啊，身处心没有处啊，不如在家居士啊。身心呢，心是主啊，身是物质啊，物质是境随心转呐、啊，心主宰啊！啊，物质的身体是其次，身心居处是给学佛人做个榜样。功德在此地，如果做的榜样不好，那就有罪过了。那不是功德了啊！出家人，所以佛法兴衰，出家人有最大的责任啊！你是传承佛法的人，一定要把世尊言行教诲做出来给大家看啊，那是无量功德，让大家看到出家人这么好，赞叹佛陀，称扬佛教啊，发心向佛教学习啊，这是无量功德。如果出家人的行持比一般普通人还不如，别人生回报啊，那这个回报首先就是谤佛、谤法、谤僧，回谤三宝是造的地狱业 啊，谁叫他造的呢？出家人叫他造的。出家人把这些人送到地狱去，你自己能不去地狱吗？没有这个道理啊。这个罪业太重了啊。比杀人的罪业还重啊。杀人被杀的不堕地狱。啊，所以出家人表现不好，做得不如法。罪业比什么都重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不给人做剃度师，为什么？怕收的徒弟犯戒，将来堕地狱。啊！所以老人一生在世，一生在世。收学生不收徒弟，你跟他学，他教你，他不收徒弟。啊，这都是在末法时期做给我们看的。啊，做出家还要讲求享受，这怎么得了？问题都出来了。所以佛教出家弟子啊，入灭的时候教他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两个字，要能持戒，要能吃苦啊。不能吃戒，不能吃苦，你就没有办法继承如来家业。他自己真做到了，一生三衣一钵。一生没有道场，过游牧生活，晚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一生讲经教学。入灭的时候，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子里头。啊，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到。啊，所以在此地。念老这句话提示得很好，唯提携妇人，已是先出家。身没出家，先出家了。列如我国，南方以米为主食，北方呢以面粉为主食，米麦随意也，但其能作为主食，则也也。啊，是故上品往生先出家之在家人也能也。啊，此书观经中上品，中中品是出家人，无量寿经则为在家人也可也，所以三杯九品，出家在家 都可以成就。啊，只要你真放下，真正能够依教奉行，两经合参，把《无量寿经》跟《观经》对起来看，一明真实之意，很容易你就明白啊，佛所说的真实意之所在。是故，应善提慎行，切莫死之问子。啊，这是念老特别提醒我们的。啊，我们要善提释迦牟尼佛的用心。啊，为什么在两次讲经教学说法不一样，听众对象不一样？啊，但是里面的用意完全相同，没有差别。啊，所以不可以执着文句，舍家弃语，应着重于心出家。啊，这词两经并无二致。啊，这是真的。出家要重在身出家，不是重在，不是重在心出家，不是身出家。啊，那今天我们看修行人，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十年，他是在家居士，看他日常生活，是个道道地地的出家人。他日中一时，95岁以前，没有人照顾，饮食起居自己照料，这很难得，说明是身体好啊，可以照顾自己啊。95岁那一年，才接受两个学生，姐弟两个人发心照顾老人家，啊，替他烧饭，替他洗衣服，啊，清洁环境。他居住的地方很小。啊，台�湾叫15坪，1坪36英尺，啊，所以他的房子不大，啊，和香港这边说的，香港算英尺。400-500尺，不到500尺吧。啊，所以很容易清理。房子小吗？啊，小房子分为三间，一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佛堂。我们再看第二段，发心转念，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前面这一段呢，十家契约啊，这是上辈的因信呢。这个第二段的发心转念，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此为全经之纲宗。纲是纲领，宗是宗旨，也就是说，全经最重要的修行指导原则，能不能往生，全在这一句。啊，这个意思，念老在前面概论里头，明宗这一章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因为这是真正修净土求往生最高指导原则。啊，一定要发心。而且发菩提心，藕益大师讲的最好。啊，你看第一句就引用《弥陀要解》，以信愿持名为小本之宗。小本是阿弥陀佛，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修行最高的宗旨，最高的指导原则，就这四个字。你要真心，你要真愿啊！对于净土法门，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死心塌地相信佛陀的教诲啊！真正明了我自己的根性，修八万四千法门里头任何一门都有困难啊！这个困难很明显，自己可以想想，这五种见惑能不能断掉？五种见惑断掉了，这才能入门。五种见惑断不掉，那你决定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比起这个法门呢，这法门容易多了。我真信，我真愿往生，我真的来念佛。你看，就这么简单啊，看你真到什么程度，万分真诚，你就上上品往生。啊，不再念佛多少，完全是真诚心，就是信心跟愿心。啊，半信半疑，也真肯念，也能往生。生到边地，后头边地一沉，信心不足，抱着什么心呢？试验一下，试试看，反正有，那我就去了，没有不就算了吗？啊，抱这种心，你看佛还是摄受，生边地。 真正是慈悲的基础啊。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决定要珍惜，决定不能空过。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737页，737页，从第三行看起啊，第三行课题。发心专念，请看经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一颗经文，一个废字都没有啊，16个字。这16个字，我们看注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此为全经之纲宗。纲是纲领、纲要，宗是宗旨，也就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我们要修净土，怎么样才能够往生？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品位？就在这三句。弥陀要解，以幸愿之名为小本之宗，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啊，小本阿弥陀经怎样修行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信愿持名，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在先前这个社会，全球都不安定。啊，灾难的信息几乎每一天都有。我们非常幸运，能遇到佛法，能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一部经典脊柱，对极乐世界没有怀疑了。 真心切愿，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求生净土。我们的信心坚定，不会动摇，不会退转，不会改变，这叫真心。一心一意只求往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没有杂念。这就是真实无上菩提心。将来往生净土，决定是上辈往生。不敢说上品上生，我们敢说是上辈。上辈就是上三品，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这个成就无比的殊胜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决定不能够疏忽。本注，这是念老的注解，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这大小本的宗旨相同。信愿就是观经当中的三心：至诚心、身心、回向法缘心。我们从今天开始，早晚叩诵拜佛。是拜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念佛加这一句，念的时候不必加，拜的时候可以加。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拜下去。拜下去，起来是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拜下去。这一句名号一拜，非常踏实。我念佛，拜佛，不为别的，只为求生净土。用的心是真诚心、身心，身心就是求生净土的心。回向发愿的心，佛在经论上常常告诉我们：回向三处，不为自己。回向菩提，菩提是智慧，我学佛求智慧，第二了，回向众生，第三回向实际。我为一切苦难众生，不为自己，这回向众生。回向众生的心里头一定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 用自己的真诚、恭敬，还要求佛菩萨加持。回向实际，这是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回归自性。据四帖书的意思，四帖书是善导大师说的，善导大师的意思。第一个，至诚心者。真实性也。善导大师常常教导一切大众，告诉我们，念佛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要能做到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我们用真诚心、真实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这是菩提心的体。下面两个是菩提心的作用，身心是自受用，就是以真实心对待自己。身心者，身性心也。身心有二，第一个，决定身心，自身现前确实是罪恶生死反复，无量劫来常莫常流转呢，在这个六道里头做生死轮回呀，没有出离的缘。头一个要相信自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呢，决定身心，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对这桩事情不怀疑，没有顾虑。真诚信受，诚彼愿力，定得往生。我们顺从佛的愿力，信愿持名，决定往生净土。第三个回向，回向发愿心，从真实身心心中，以所有一切善根回向，愿生彼国。我们心里面需求的智慧、福德、普度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做是正善缘，都要依靠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的愿是空的，是不能实现的。 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愿就是真的，我们有能力兑现，我们统统能做到，所以一定要愿生彼国。那么由上可见呢，要解所谓的心愿，就是观经上讲的三心。三心就是菩提心，观经之三心，即本经中菩提心。故知精进之发菩提心呢，就是要解里面所说的心愿。又一项转念，就是持名。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由于阿弥陀经大小二本，就是佛说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是小本，完全相同。一部经细说六说，六说是弥陀经，细说是无量寿经。所以这两部经呢，同一个宗旨。这个地方也说得很好。两经之宗啊，摄因一致，同一个宗旨。这个宗旨就是持信愿持名。在本经上的时候，发菩提心，一向转念，是一个意思。发菩提心，以详述于民众当中，自不多赘。前面在概要里头把发菩提心呢讲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再多说了。那经再从安乐集中论菩提心部分录取素则，以便参会。参是参考，会是合会，会通的意思。安乐集一度失传，意思就是失传，乃道卓大师所传，所论甚为精要。下面揭露原文，并稍注释前身其意。道卓大师于发菩提心有四番议论，讲得非常精彩。第一，显菩提心之功用。为什么要强调发心？48愿，第18愿，生念必生。可是第19愿呢，就说发菩提心。 啊，这个是往生呢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菩提心，念佛不能往生。有菩提心，不念佛也不能往生。啊，这两个缺一个都不行。大经云，这里所举的大经就是无量寿经啊，大本梵语往生净土要许发菩提心为源，源是根源的源头啊，许是必须，必须要发菩提心啊，云何这两个字就是现在所说的为什么，这是个问号啊，为什么一定要发菩提心？菩提者乃是无上佛道之名啊，无上正等正觉，这叫菩提。若于发心作佛啊，你现在想作佛，这个作佛的心就是菩提心这个心广大周边发起，所以发菩提心是把心量脱开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只想到自己，心胸啊太狭窄了，太小了，这种小心量实在讲救自己都救不了，为什么？你造的业很广、很大、很深，小心量救不了自己。那我发大心量行吗？行。为什么？大心量是你本来的心量，只是你自己现在迷失了。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每个人心量都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不是佛专利，一切众生皆有。你为什么变成这么小的心量？这个事情要怪自己，不能怪别人。啊，你本来的心量大了，你要恢复啊！啊，菩提是脱开心量，啊，所以这个心周边法界的，我们看贤首大师望境还原观就知道了，宇宙万物生命我从哪里来，还原观上讲得非常清楚。啊，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情？佛说，最初一年不久，一年不久没有原因，一年不久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就是没有三世，一念不绝也没有空间。啊，一念，这个一念我们也不懂。啊，弥勒菩萨告诉我，我们现在起个念头，自己知道动了什么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微细念头聚集、纠缠在一起，变成一个粗念，让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念头。啊，微细感觉不到。啊，微细到什么程度？那是我们平常常说的，一秒钟1600兆个微细念头，一个微细念头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能知道？啊，过去的电影是幻灯片构成的，啊，它的速度，这频率是24分之1秒。我们看看电影，就好像是很真的一样的，啊，24分之1秒，24分之1秒。我们看不出来，如果是一秒，24分之1秒，大概我们看到会有感觉，有个东西晃了一下，但是不清楚，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它太快了。啊，但是有个感觉，有个东西出现了，1600兆分之1秒。眼睛睁得再大也看不出来，也没有感觉，这它实在太快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现代科学的仪器非常先进啊，居然在仪器里头能够侦测到1000兆分之1秒，啊，这是用科学最先进的仪器能够探测到的，啊，肉眼是绝对没办法，啊，这个就是一念不绝，这一念不绝立刻就产生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从真心里头，真心是自信，从真心里面就现出一个妄心，这个妄心就是阿赖耶，妄心是依真心而起来的，没有真心就没有妄心。啊，所以真妄不能够离开，离开妄有真，离开真没有妄。啊，所以真的就是真的，妄的就是妄的。啊，这境界从哪来的呢？境界全是从妄心里头产生出来的。实际上妄心 是把真心里面的德能把它变质了。真心里面有智慧，把智慧变成烦恼，他会把它变质。把德能变成分别之处，把相好，原来的相好是十宝庄严土，是一真法界，把相好变成六道轮回，变成十法界。所以心能现呢，识它能变，如果没有识呢，就不变了，那就永远显现出来的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识的作用，所以它永远没有变化，一切万物都是永恒的。也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没有四季，四季有变化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有变化嘛？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没有变化，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也就是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人在用心意识了，就是。没有用妄心，全是用真心。真心是法性身。真土是法性土。是清净的，是决定没有染污的，是平等的，决定没有高下。一切万物微妙殊胜的，我们无法想象。那么菩提心是往生净土的根源根本固执。若不发此心，纵然勤修，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终不能往生。你没有发心，没有心愿，佛号念得再好，不能往生。为什么呢？没有源头的水，没有本的树木，它怎么能生长？长江黄河，它有源头啊，没有那个源，怎么可能？有江湖，念佛不能往生，多半都是没有发大心。不能放下。原因在此地。真发大心就能放下。云何以下？ 声明其意，把这个意思说清楚、说明白。盖菩提者，什么叫菩提？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叫觉意。无上觉呢，就是佛了。是故，菩提戒是无上佛道之名。这把名词术语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不发菩提心，怎么能成无上道？就发心作佛，即是发起。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心，这真重要啊！是心是佛，意思就是你本来是佛，现在你发菩提心，就是发心作佛，本来是佛。现在又发心作佛，当然能够满愿。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盖能发如是心者，本来是佛。此作佛之心呢，即本来是佛之心。故下面接着说，此心广大了，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是虚，虚是虚空，就十方的意思。究竟呢，是究竟真际，穷尽法源，无论是世间法，无论是佛法，这法从哪来的？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出世间法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心。所以天台智者大师所说的摄乘观法，那是天台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十种修法，第一种观不思议境，这境界不思议境界是什么？就是佛法跟世间法，佛法不可思议，世间法也不可思议。不思议境界，无论是佛法是世法，把它归纳起来，因为法无量无边呐，无尽无数啊。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二法两种，色心二法。色是物质，心是意念，是精神现象。佛法把它分为四种：受、想、行、识。这属于心法。受是你有感受， 有苦乐忧喜舍的感受。啊，想，你有妄想，你有思想，你可以想过去，你可以想未来。凡所想象，皆是虚妄。所以你有妄想，行是你的感受跟妄想啊，它不会停住，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相续想，啊，也不是真的相续想，而是相似相续想，好像是相续，啊，并不是完全。那第四个识，识的作用是什么？识是前面受想行的本体，受想行都从它生出来的。它什么？它是受想行的根，是受想行的源头。啊，这源头到底是什么呢？识，佛法上用这个名词叫识，啊，受想行识。啊，我们讲的粗一点，大致上是这个意思。我们讲记忆，你看，你看的东西，看过的，你听过的，你能够记得。我能记得昨天的事情，我能记得去年的事情，我能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啊，这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有个资料库，啊，见色闻声，啊，吃到的好的味道，闻到好的香，都能够记住。啊，记住里头有善有恶，很复杂，通通在这个里头，所以设等于是资料库，等于是个仓库，哎，什么玩意全在里头。啊，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假的。啊，自性里头没有啊，就真性里头没有，妄性里头有。真心全是限量，妄心呢，三量具足，有限量，有比量，有非量。啊，限量是六尘落些影子。啊，这是限量。你真的看见，真的听见，记在心里。啊，鼻量呢？鼻量没有看见，腿响。啊，是不是墙？隔着一堵墙，看到墙外面有烟冒出来了，会想到底下有人在烧火。这是你没看见，这叫鼻量。啊，非量呢？非量呢是你的幻想，根本没有事实。啊，譬如佛经上讲的龟毛兔角，啊，兔子，你想它长了两个角，它根本没这回事情。啊，乌龟，啊，壳上长了毛，这也是没这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幻想。这种想象叫非量啊，那么这些它统统都有啊，这有真有假了啊，阿赖耶识东西就太多太复杂了啊，我们的心呢全被染污了。 佛教我们把这个全放下。啊，每个修兰博士告诉我们，把记忆，啊，就是阿赖耶识的记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就是说是善的还是恶的，统统把它清除掉。恢复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会起很大的作用。啊，他替别人治病这个原理就在这里，完全是清净心。啊，先把自己的记忆清除掉，让心回归到清净，用清净心来观想。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再用清净平等心调养自己，自己这个病症调养好了，对方就好了。他用这个方法，不需要跟病人见面。啊，也不要吃药，也不要打针，啊，他就能调养好，啊，他治好几千人呢，效果卓著啊！啊，今年来看我，我问他多大年岁，73岁，非常难得。啊，这个方法人人可以学得到。啊，最难的一个难题就是你把你自己心里头记忆的了，好的记忆、不好的记忆，统统把它清除掉。啊，这个事情比较困难，可是对我们学佛人来讲不难。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佛的人呢，通通清除掉很难。我们学佛的人可以把它换掉，换容易。我们把我们的记忆，无论是善的，是不善的，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让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其他的恶念没有，善念也没有。这个方法产生医疗的效果一定比修兰博士还要殊胜，为什么？这里有阿弥陀佛加持。啊，这是在我想象当中说会比他更殊胜。我们做得到啊，这不是做不到啊。啊，一心专注，这是他们的术语。啊，一心专注，这个产生不可思议的能量。啊，这个能量会帮助我们治愈一切病痛，什么病都能治。啊，那从这个理论上，让我们立刻就能够体会到，佛菩萨为什么不生病？啊，除非他做示现，他装的。啊，他要不是示现的话，永远不生病。原因是他们的心清净。啊，善恶念头统统没有，他就不生病啊。我们的心里头还有善恶念头啊，这就是病根啊，这就是病源啊。 啊，清除掉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本来是佛，阿弥陀佛就是本来佛的名号。啊，我们心里头只保持这一尊阿弥陀佛，其他的统统清除出去。啊，自己身心健康。这个时候才真正能帮助别人，自度而后就能度他。自己没得度，要度别人，无有是处，这没有这种道理。啊，对，究竟两个字用得好。穷尽法缘，常缘呢？明即真常啊，这是显明即尽啊，即是真的，即是常的，常是永恒不变。真是真实，不是虚妄。啊，即是什么？即就是清净平等心，就是真心。啊，真心是不动的。大乘经上，佛常说，真心历念。就是说，真心没有妄念。换一句话说，有念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念佛的人要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真心。啊，念到一心不乱，实际上就成佛。因为一心不乱，跟明心见性是一个境界。禅宗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净宗的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用念佛法门修明心见性，比禅宗参究来得稳当，也来得快速。因为宗门是要利一切相，这理想很难啊。净宗是直方列相，它有相，它不是没有相，不是立相，它是建立一个相。你看，它有极乐世界，它有阿弥陀佛，这都是相，这就容易多了啊。啊，永离生灭，生灭的现象完全没有了。生灭是阿赖耶，这个意思就是自自然然转八识成四智，是你不知不觉的转过来。一切大乘菩萨，他 他们是有为有作把它转过来。净宗靠这句佛号无为无作的也转出来了，也转过来了。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让你不知不觉烦恼断了，业障消了，前五十转成尘所所知，阿赖耶转成大圆净智，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完成。这是净土法门的微妙之处啊！只要我们真心切愿，一想转念，就成功了。这八个字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果然真心真愿，一向专念的，给主说灾难就没有了。众生有灾难，你没有灾难了。为什么？你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灾难与你不相干了。如果有很多人在一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集体的意识，这个力量就非常之大。集体意识可以令这一个地区灾难减轻。那就不但帮助自己，帮助许多苦难众生。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集体。所以灾难现前的时候，有信息传递，提供给我们了，让我们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念佛，在一起诵经，这个能量非常大。最好是念佛。古大德有所说的，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佛号最简单，最容易实行。经不容易实行，不如咒，咒短了，但是咒也很长，比起佛号，佛号是更短，四个字，阿弥陀佛了。 非常容易实现。普被具足一切，无欠无余也。具备普被就是圆满的意思，说如是之心呐，功德不可思议。若能一发此心，便能勤净无始以来生死如鱼助游沉沦。这个心一发，勤净无始以来，这从实践上说，无始以来，我们造的生死，这是果报啊。住有，这是业因啊。我们造作六道轮回，这些业因果报。通通都能够断尽，钱是很快啊，一时就能把它断尽。无始劫到现在，这个功德真的不可思议，更以功德回向菩提，定能上证佛果。所有功德绝不唐捐呐！啊，唐捐是我们现在人讲的是白费了，啊，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绝不唐捐，这就是这功德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啊，无有损失与消灭啊，念佛这个功德消尽业障，断尽烦恼，功德没有消失，功德绝不消灭。道卓大师赐予直接道出菩提心的功用，超出勤俭，微妙难思啊，真的不是假的啊，道卓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这么肯定，斩钉截铁。我们深深相信，这是极乐世界上上品的大德了。极乐世界上上品是十地菩萨，是等觉菩萨。不是普通人呐。自言密宗菩提心论以为作证啊，道卓大师这个开始密宗菩提心论里头有也有这个说法，论语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菩萨功德故，若修真出现，则为一切导师啊。若归本，则是密言国土，不起于作，能成一切佛事。 菩提心有这么大的作用。菩提心是真心呐，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迷了啊。知道菩提心有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不用真心？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求诸己。菩提心，人人皆有啊，个个不无啊。菩萨都用上了，为什么我们不会用？我们要用虚情假意待人接物，为什么不能用真实心？那现在我们知道了，现在知道不迟，永远都不迟。只要一口气没断，那个时候知道了也不迟。为什么？正发菩提心，圆满的菩提心，一念生念，必定往生。生什么品位？上上品往生。为什么？你这一句名号从真实心中出来。啊，证明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种成就比禅宗还高啊！真正不可思议。无上无等，最极深妙的法门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啊，所以这个三品经。诸佛赞叹，三悲往生，往生真言，23、24、25这三品，我们多了无比的欢喜，可以把它定个简单的名称，上品上生，我有份呐。啊，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啊，从现在起，我就是真实性，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啊，我就用真实性，用身心，用回向发愿心。啊，怎么个用法？就依照偶业大师的教诲，我真信，我真愿，我真念佛。啊，我活在这个世间，活一天，我是为往生极乐世界而活的。我的工作是为往生极乐世界。我对一切人事物都是为了到极乐世界，不为别的。 啊，哪有不能去的道理啊？啊，所以说，若修正出现，菩提心真出来了，啊，真用真的，不用假的了，则为一切道死。不但自己成就了，可以教别人了。啊，导师指导别人正确的方向，成佛的方向，啊，成佛的道路，这个人叫导师。啊，不再走弯路了，不再走冤枉路。啊，若归本呢？归本就是回归极乐世界，密宗的密因国土，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说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法。这一句是形容你得大自在。啊，一切佛事，佛事是觉悟众生的事业，叫做佛事，帮助一切众生断疑生信，是佛事，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佛事，帮助一切众生往生净土，这都是佛事。菩提心之功用啊，言可思议。言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出菩提明体者，这要跟我们细说。菩提的明，菩提的体是什么？然，菩提有三种。一者化身菩提，二者报身菩提，三者呢化身菩提。啊，那再给我们细数。言化身菩提者，所谓真如实相，地一空，自性清净，体无慧然，离除天真，不加修成，名为法身。佛体道本，名曰菩提。啊，那么这先给我们说，报身菩提，啊，这个法身菩提。发生菩提，大乘经上常说的真如，真如就是发生菩提。说实相，实相也是发生菩提。说地一空，地一空还是发生菩提。啊，自心清净。自信没有慧然，用现在的话说，没有染污啊，所以它是清净的。 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开悟了。开悟是说他认识了真相，他明白了。明白同时，他就证得了，他自己就入了这个境界。所以他能说得那么清楚，说得那么明白。自信有没有染污？没有，因为没有染污，才叫他做清净。清净跟体无染污是一桩事情。理处天真，他没有造作。这个意思是，它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在佛法里头还不说自然。因为自然在印度。印度有几种宗教都认为这个宇宙是自然的。自然而有的。我们初听觉得也很有道理，很不错，说得很高。可是佛说，自然跟因缘是对立的。自然的反面是因缘。非因非缘，这叫自然。自性没有对立，所以佛用了另外一个名词，叫法而入实，比自然还要自然。法就是这眼前的法，本来就是这样。不能说自然。说自然的时候，自然对面有因缘，它不能对立，没有对立的。所以法而如是的意思比自然还要深。这离处天真，就是法而如是啊。天是天然，真是真实，它不是假的。不加修成，需不需要修呢？不需要，他本来就是修什么？法身不是修成的，它永远存在，不生不灭，只是我们眼前迷了它了，它就在眼前的。迷了不认识所以我们不得这其用发生的功用我们没得到迷失不是真的失掉那觉悟呢觉悟它就现起了我们今天凭自己能力来觉悟不可能，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我们今天凭什么觉悟呢？凭听佛的教诲， 啊，经典就是佛的教诲。啊，当年在世，把这些事情讲给大家听，我们听了恍然觉悟了。啊，虽然是觉悟了，我们烦恼习气没放下，所以不得其用。啊，化身菩提里头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相好，我们现在通通都不能得其用。啊，我们知道了不能得其用，这什么原因呢？障碍没放下。啊，什么是障碍呢？见思烦恼是障碍，尘沙烦恼是障碍，无明烦恼是障碍。这三种障碍在《华严经》上用另外一个名词。啊，《华严经》上佛说，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这三种障碍。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名词不一样，说的是一桩事情。我们把这两种说法合起来，意思就更容易明白了。我们如何断见思烦恼？啊，不用这个见思烦恼了，不执着，见思烦恼就没有。啊，无论什么事情，事法出事法都不要执着。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如果还不容易体会，我们就常常想着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的事实真相。啊，认识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自然就不会起心动念了。不起心不动念，那是真心的，起心动念是妄心的。用真心的人是佛，用妄心的人是凡夫。凡夫跟佛就在一念之间。啊，我要学佛，我希望用佛，用真心。真心立念，没有念头。啊，立念不容易，说得很容易，真做就非常非常艰难。所以阿弥陀佛用个巧妙的方法，啊，你念头不能没有，只许一个念头，阿弥陀佛，这个可以。 用阿弥陀佛这一念，代替不起心不动念，用这个来代替。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就是十报土上品上身的菩萨，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心里头用一句佛号，这个可以做到。它的作用，它的效果，等于不起心不动念，有这种功德。我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努力认真的学习，我们才真正有把握，这一生当中决定上上品往生。这不是假的。有理论根据，也有事实证明。所以这个不用修正。佛体道本，佛之体是自心清净心。道的根本就是诸法实相真相啊，名曰菩提，菩提是一个总名啊，真如是菩提，法身是菩提，实相是菩提。这里头所说的每一句都是菩提，叫法身菩提。从理上讲的，从体上讲的，从根源上讲的。那么再看报身菩提，备修万恨呢，能感报佛之果。一果酬因，名曰报身；圆通无碍，名曰菩提。前面一个佛体道本的名曰菩提，在报身呢，这是圆通无碍，这叫菩提。菩提有这三个名字。佛体道本，圆通无碍，后面还有个业我圆通。那么说发菩提心，这三个意思统统具足啊，有体有相有用。佛体道本是讲的体，圆通无碍是讲的相，业是利益，物是十法界众生。利益十法界众生没有障碍，这是作用。你看菩提，体相作用。报身，这时有修了， 悲羞万恨。大乘教常讲六度万恨，六度展开84000心门啊，十法界展开也是84000法门啊，归纳起来就是六度十善。我们用真诚心，用恭敬心，怎样把六度十善展开为84000法门，为无量法门，为无尽的法门。用真心就展开了。为什么？真心没有边际，真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叫圆满的菩提心。啊，《华严经》告诉我们：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法就是一切法啊，修布施一法，圆修一切法，修持戒一法也是圆修一切法。为什么？一里头有一切，一切里头有一。48愿，一愿里头有其他47愿。一愿都不少，愿愿圆满具足。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只要用一切法，所有一切法都圆满含摄其中，这一切法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道理要晓得。隋唐时代，中外祖师大德啊，外国这周边的啊，韩国、日本、琉球啊，南洋。这些国家聪明俊杰都到中国来留学，回国出去，回国之后都是祖师大德了啊，这些人真的个个都了不得啊，他们共同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哪一部经能够代表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讨论到最后，结果大家共同肯定认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称华严为根本法论，亦称圆教。好像华严一棵树一样，它是根。其他的呢， 这些经教呢，都是从这个根生出来的，枝叶花果，都只有个根生的，啊，称它为根，称它为本。啊，这一个代表找出来了，华严。啊，《华严经》里面讲无量法门呐、啊，无量法门太多了，对初学不方便的。于是，世尊把无量法门把它归纳为2000法门。啊，那是华严经修行的方法。清凉大师分全经为四分：性戒行证。啊，行就是入法界品，一品经五卷，里面2000法门。可是到最后呢，这2000法归到哪里去了？华严末后53参啊，最后一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都归极乐，华严到最后归净土了，就是归无量寿了。啊，这一说法的时候呢，无量寿经又在华严之上了，华严最后是归到无量寿。啊，这也是这一些大德们承认的，华严法华楞严通通归无量寿。啊，楞严经25圆通，这是讲修行法门，啊，最后以2个为代表，做总结，就是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都归了净土了。啊，那净土，我们今天展开这部经，这一部经里头48品。哪一品是最重要的？能够代表全经的啊，这也大家公认的第六品呢、啊。第六品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啊，原本是阿弥陀佛自己说，这最重要的了，这净土的来源呢，净土的源头啊，48愿里头，这48条哪一条最重要？这是隋唐大德已经说清楚了，第18愿。18愿讲什么呢？十念必生，归到这一句名号啊，所以48愿归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阿弥陀佛的功德多大呢？阿弥陀佛这六个字，把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如来一切经教统统归在这一点，这一点是佛法的根， 是佛法的源头。啊，一切诸佛从这个根流出来的，一切经教也从这个根流出来的。于是，我们才能把它名号功德认识清楚啊。这一句名号就是一切诸佛如来，就是一切法门，一个都不漏啊。所以念一声阿弥陀佛，灭80亿劫生死重罪。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古大德告诉我们，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号。这一声佛号全都在里头了。啊，这是讲到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没有真正认真去念它，不知道功德了，不晓得。真正晓得的时候，对，一天到晚挂在口上，决定不会离开。啊，所以我常说，我们看到一些乡下阿公阿婆，一天到晚拿个竹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不得了啊！啊，这些阿公阿婆都是人家瞧不起，没有人重视他。啊，我明白了，我了解，这些阿公阿婆将来他们往生都是上辈往生。啊，品位之高啊，我们无法想象。啊，欧耶大师讲的这个信愿之名，他圆满做到了。啊，他念念当中，圆修圆证，哪个能比上他？地贤法师一个专念阿弥陀佛的徒弟郭鲁匠，啊，往生的时候，地老给他办后事，对他赞叹，啊，今天这个时间。弘宗言教的大善知识啊，弘宗说弘扬禅宗，言教是讲经说法的，没有一个比得上你啊，名山古寺。方丈主持，这些大德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啊，你这个3年上上品往生了，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一生受苦受难。40多岁了，找到地贤法师，啊，跟地贤法师有缘，他们同一个村庄，小时候的玩伴。 跟地老出家。啊，地老找了一个破庙给他住，这个庙废弃的，没人住的小庙。啊，他有安身之处了。啊，吃穿不愁了。